个漂亮女生，她偷走我的心。爱过几个，错过几个，她早已不在意。其实她也试着计较，说公平不公平，学着勇敢，谢绝麻烦，无所谓谁输赢。一个人个可爱女生，她抚慰我的心，为她练习，为她有趣，看她爱的电影。其实她也时常怀疑，这公平不公平，学着离开，解决依赖，让时间去证明。一个人 这首歌曲下面有这样的一个评论，以后找一个能够了解我内心最隐秘的想法，了解我全部的我的人，是去是留，等你了解过后，由你定夺。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很豁达的感情观，不在对方身上找彼此的枷锁。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左岸西西，叫做一个人。这首歌曲是左岸西西第二张全创作的专辑，一首非常简单的温暖的小歌曲，汇聚了当代女孩的都市生活。当两个人不再是生活的唯一选项，左岸西西歌曲当中的三个女生各自有各自的精彩。当然在这首歌曲当中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她叫做朱家明，她在一个人当中的吉他演奏和编排行云流水，娓娓道来，和左岸西西真诚的歌声一同向我们讲述了三个你我身边的故事。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现在声音响起来，这首歌叫做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来自魏如萱。 把档案升级照片都删了吧，那些礼物现在都是义务，都是疙瘩，不要再把问题撒到地毯下，不要先说现在画吧，终点是一个人爱一个才会远大，该怎样就怎样，其实谁都知道吧，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为他发，世界比现实大，我 个不为他们的 女孩们都太轻易地把自己想象成对方人生当中的大钻石，无论是是否能够在一起，却都刻骨铭心，其他人只是过眼云烟而已。其实我们多数都自视甚高，我们只是他们追逐真爱路上的绊脚石罢了。真想用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让我可以告别那个自己，告别他。后来有听众回复刚刚这条留言，他说男孩们也都太轻易地把自己想象成对方人生当中的大钻石，他把所有有关于女孩的部分都改成男生的部分了。看来每一个人在感情当中都是一样的，我们能做的唯有直面伤害和忍痛。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魏如萱，叫做《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来自《末路狂花》。这个名字想要表达的并非是公路电影一般的小旅行，而是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勇敢地为自己做出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选择，在充斥着复刻和盲目追随的现象里面能够抽身喊停，悬崖勒马。当然在专辑的制作上面也充分地融入了这个理念，包括品牌、包装设计师、摄影导演等一系列的创意人，大家都把想象力织成了一幅图画，勇敢地挑战自我，颠覆了专业的框架。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不如我们重新来过》，来自于曾轶可。 不如你亲手还我，不如我回头，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醒来又是黄昏，我的嘴唇干干的，想象一杯水在床头的快乐，想象你坐在床头 这两首歌词连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遗憾的故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如果能靠在他身边。这首歌如果能靠在他身边发行在2002年，已经过去16年了，但是我们在歌曲里面依旧能够听到非常适合现在生活感情的部分。无论是短暂的青春岁月还是漫长的一生，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渴望爱情。在爱情里面，让我们感到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就是在相爱的两个人，最后没有办法一直陪伴到永远。找一个合适的懂自己的人，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心愿吧。如果所有相爱的人都能够不被外界的任何事情所打败，该有多好呀。这 首歌来自于苏打绿，叫做《墙外的风景》。 脚下消失，那足迹又算什么？那些情绪和转时空泛滥，摧毁然后等着。 苏打绿不只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这次的苏打绿完成了一场非常极致的交响梦，由制作人林伟哲带领他们远赴柏林，与德国60个人的交响乐团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音乐碰撞。 2015年的3月，他们在东柏林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厅举办了一场秘密的新专辑《冬未了》的首演，惊动了当时乐坛和媒体。其中柏林日报更大幅地报道了这次的演出，盛赞苏打绿的音乐上面有大胆创新和华丽的展现。苏打绿的维瓦蒂音乐计划从2009年的台东的春日光开始，历经了伦敦的夏狂热、北京的秋故事，一路上坚持自己的成长和节奏，进行新的音乐尝试，不受到外面任何的音乐潮流的影响。他们专心的耕耘独树一格的音乐小宇宙，是华语乐坛上少有的打引号的极端分子。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我们频率的官方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我很喜欢一个人在家喝酒，先把房间打扫干净，再准备好新洗过的浴巾和睡衣，泡个热水澡，认真地洗干净头发和身体，一身清爽后悠闲地看着电视，喝着冰镇的酒。这是我现在生活里面最轻松的时间，不管喝多少，心情绝对不会悲伤或者寂寞，只是非常坦诚单纯地感到幸福。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做很多事。一个人的日子固然寂寞，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寂寞而快乐。极致的幸福存在于孤独的深海。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我逐渐和自己达成和解，对自己严厉还是温柔，都是我的自由。刚的这段话来自日本作家山本文绪，然后我就一个人了。我在想，我一个人的时候会听些什么歌曲呢？ 鱼在海洋中死去，它的尸体会最终沉入海底。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一个名字，叫做鲸落。一座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整套生命系统长达百年，这是它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刚才这首歌来自佐夜派对，叫做鲸落。1998年，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北太平洋的深海当中，至少有43个种类的12490个生物体是依靠鲸落生存的。其中一些海洋生物会在尸体旁边一点点吃掉残余物。这些鲸落是可以化能自养的，意思就是说它们可以通过化学反应自己产生食物。除了不需要获取太阳光，化能自养类似于植物的光合作用。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每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它无限的意义，当你深陷沮丧不能自拔的时候，你要相信这个伟大的生态系统当中也有你的一席之地。 您所拨的电话暂时无法接听，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看见面，我忘记了是那个夏天，你轻靠着我飘散而过的落叶，为了誓言，让誓言延伸就像永远，迟钝如我也感觉到的边缘，在思念的空间里不断徘徊，那距离却越明显，持续的提醒我现实的界限。有一点我忘记了是那些时间，你言辞闪烁，原因当然不明显，试着看见，让时间倒转回到从前，认真如我又抓不到的边缘，在想象的空间里不断徘徊，那画面永远明确，就算是闭上眼否决，你怎么会让自己舍身不断刷线？你怎么会对我的心不断的拒绝？爱失去你的包围，每次退后又错过你的世界一点，我没有办法清醒应付新的对决，你确信你让我的心委屈到极限，爱有了你却失去了我的一切，直线到我之间没有跨越的机会， 清醒 2016年的四月，台北演唱会，陈奕迅唱这首歌之前说了一段话，他说：“我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有希望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送给那些对这个世界没期望的人。你相信我吧，是有的。你觉得是就是，就这么简单，不要失去信念哦。以后有什么事情要记得，我陈奕迅跟你说过，加油。”这首歌收录在陈奕迅《上五楼的快活》这张专辑当中。我曾经以为《上五楼的快活》一定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不然怎么会给专辑起这么一个名字呢？后来了解到，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香港、台湾的录音室恰巧都在五楼，这给了陈奕迅的灵感，于是专辑就定名为《上五楼的快活》。好吧，没有特殊的意义，还有好听的歌也不错，朝夕音乐以后就改名叫做《听歌的快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叫做《人呐》。 刚才这首歌一定是我一个人的时候会听的，整首歌曲的编曲层层递进，你会有一种非常畅快的感觉。如果你仔细看了很多的经典歌唱比赛的编曲，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形式，主要是让大家在感官上体验到不同的感觉。刚才这首歌收录在刘惜君《拂晓》这张专辑当中。我一个人的时候会不想找人说话，把手机扔到一边，然后安静地躺在那吃一粒褪黑素，让自己安稳地睡一觉，也挺好的。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魏如萱，叫做《小鱼》。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如果我是一块饼干，你不能假装吃的是巧克力。如果我是小鱼，我会游去哪里？如果你是我，会知道我多希望。 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小鱼原先是一首诗，收录在魏如萱发表的图文作品《烟花》当中。这次小鱼以一首歌的面貌再次和大家来见面，由陈珊妮的编曲，透过苏培青的竖琴、韩立康的吉他，让此曲充满拟人的想象，仿佛我们也随着歌曲划过水面，悠然自在。但你不是鱼，你会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一个人的时候就要好好生活。前两天我在跟我的同事说，好像我的人生还蛮顺利的，想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但回头想想都差那么一点，只能安慰自己，没关系啦，慢慢来。一个人越来越疲惫，也就能够守得住更多的寂寞，也就能看到最好的风景，也就能成为更好的一个人。这里是朝夕音乐，我要祝你晚安啦。最后一首歌来自张立夫，叫做《失眠》。 谁载着我的窗摇晃，静悄入我梦乡游荡，洁白的月光天上，孤单闪着人心慌。我乘着谁的歌遗忘，这旅该怎么唱，忧伤洁白的月光映在天上，一盏灯的夜漫长，失眠的夜有谁在心上，雨点轻轻碎碎敲打玻璃窗，只是